的草原，才看起人的土地，勤劳勇敢的蒙古人从来不曾分离，翡翠般的绿草来的清爽，美丽闪亮的蒙古心，永远快乐飞翔。苍茫无际大草原，永远装载海角天涯，从来不曾分离。来的清爽，美丽闪亮的蒙古心，永远快乐飞翔。苍茫无际大草原，永远装载走到海角。